是在修路吧，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才与萧瑟，不愿世间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我真谢不怕，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又有亮，晚风吹秋不寒浪，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刀割爽快唱，蓝天呀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但愿春风呀，别是痴痴爱花。花太香，花下风流，花似花如茶，不该一表伤，只在乎爱过他。 我自己，但来不及。